神秘又美丽，它仿似骤来的雨，我也难自禁抬头看你，你偏将心事瞒住。你偏